经典。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的一项课题研究。在做调查时，他采访到的一个故事让他对婚姻和爱情有了怎样的认识呢？ 老板， 哎，来了，有什么需要吗？ 能再拿点纸巾吗？ 好，来，这些够吗？ 够了，谢谢啊。 您是不是感冒了？哎，怎么哭了？没事吧？ 没事，整理论文材料呢，整理的有点难受。 啊？为什么呀？ 我是学伦理学的，研究生论文想写婚姻家庭伦理学方面的内容，所以一直在找一些家庭样本做调查。手头这个样本错得我有点儿。 这个样本怎么了？ 我采访的是一对已经离婚的夫妻，他们都已经年过半百了，女方生活在珠海，我前段时间去珠海的时候正好见到了他，他很乐意给我讲他的感情经历。那个女士无论是衣服还是打扮都是很讲究的，也能看出年轻时她一定是个美女，估计也少不了追求者。她给我看了她年轻时的照片，果不其然，照片上她穿着黑丝袜、黑色蕾丝小短裙和白衬衫，脚上是个高跟鞋，这在90年代也算是新潮了吧。 确实很潮了。 其实即便是在现在他还是很有风韵的，但他还是挺在意自己脸上的皱纹，还问我什么护肤品可以遮瑕。他那个样子真像我20出头的时候，特别怕老怕死，总希望一辈子能活在青春里就好了。就像挪威森林里直子和渡边君说的那样，人要是能活在19和20岁之间就好了。唉，可惜人都会老，都会长皱纹，时间真残忍呐。 可是我倒觉得人正是因为会变老才会懂得珍惜。 这倒是。哎呀，扯远了，继续说那个女士的事吧。 好。 她家有5口人，并不算富裕，上面有个哥哥，下面有弟弟。她妈妈是个特别善良勤劳的女人，身材瘦瘦小小的，可她爸爸却嗜赌如命，所以这样一来 家里就越来越穷了。他初中毕业那年，他爸重男轻女，不打算让他再上学了。况且家里农活多，还有弟弟需要照顾，所以他就辍学了。说到这儿的时候，他还很骄傲地说，当年他可是班里的尖子生，特别是数学成绩遥遥领先。可是那个年代，在当地人的观念里，女孩子是不需要读那么多书的，毕竟迟早都是要嫁出去的人。那个年代，如果不靠读书走出小镇的话，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是在家务农，要么就是学一门手艺外出务工。这个女士的妈妈借了一笔钱，让她去学了一门裁缝的手艺。也多亏了这个手艺，以后日子过得最难的时候，就是靠她才养活了全家人。 她后来就做了裁缝？ 哦，不是，她那时候很好强，当时开始流行外出打工了，很多人都跑到南方去打拼，她也就跟着老乡去了珠海那边的服装厂工作。才过去两年，他就因为勤奋肯干坐上了管理的岗位，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开始慢慢好起来。也就是在那个厂子里，他认识了他的前夫。那个男孩可以说是长得很帅，脸很清秀，甚至带着一种冷冷的酷劲儿。他还留着当时最时尚的卷发，也很会跳舞，歌唱的也好听。那个女士就这么彻底地被他迷上了。他们一起工作、跳舞、唱歌、吃宵夜，跟所有人谈恋爱的时候一样，要多浪漫有多浪漫。再加上两人外形都很好，他们各自也都有很多追求者，所以两人在一起之后，不知道引来了多少人的羡慕嫉妒恨。后来两人就开始谈婚论嫁了，那个女士也第一次去了男人的老家，就是在那儿，她才知道现实到底是什么。 老家那边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就一个字，穷。而且比那个女士的老家还要穷得多得多。那个男人的家在一个非常封闭的小山村里，那里甚至连一条完整的马路都没有，方圆十里看不到一家商店。而男人家的房子还盖在村子最偏的一个角落，就是一座歪歪斜斜的土墙房子。两个老人都已经年过半百了，她这才知道自己的男朋友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两个老人属于晚来得子。 即便是这么穷，那个女士后来也接受了。 嗯， 看来两个人的感情还是挺深的。 热恋中的男女谁的感情不深呢？更何况那个年代流行的思想就是爱情可以战胜一切，女孩子们都是看着琼瑶戏长大的呀，所以那时候为了爱情做出牺牲应该也算是最浪漫的事儿了吧。再加上男孩一直在苦苦哀求她，所以那个女士最后还是留下了。他同意结婚的唯一条件就是得把男孩家里的那栋房子的窗户改大一点。 就这么点要求啊？ 是啊，当时那个房子连一扇正常的窗户都没有，所以屋里常年都是阴暗潮湿的，白天进去也跟黑天差不多。当然了，这么简单的要求男孩自然是同意了。后来他们就是在那个破房子里结的婚，生的孩子。孩子八个月大的时候，因为家里太穷了，那个女士决定再回到南方继续赚钱养家。那时候她并不觉得苦，反而对未来充满希望，因为她有孩子了，孩子就是她拼搏的动力。所以虽然当时她经常身无分文，但是她仍然相信用不了几年时间，她就能赚回一笔钱，把老家的房子好好修一下。他相信能给老人和孩子一个舒服的家。哎，可他还是太单纯了。 你的意思是钱很难赚是吗？ 不是，他那种好胜的性格，工作对他来说真的不算难，他做事效率很高， 所以领导很赏识他。别看他身材瘦瘦小小的，可是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我说他单纯，是指他对感情的看法。 是不是那个男的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儿？他出来打工，男的在老家招花惹草。 老家那个穷酸的地方，有什么花花草草能入他的眼呢？那个男的也一起出来打工了，不过和他老婆不在同一个工厂，但职位不错，所以就算两人分居两地，他们也并不算太在意。而且他们也约好了每个周末见一次。俗话不是说小别胜新婚吗？那时候也没有手机、 QQ 和微信，所以两人的感情反而比过去更好了。只不过没过多久，那个女士的公司就决定要搬到更远的地方了，这就意味着两人每周见一次的机会也没了。 难道是因为两个人很难再见到了，所以那个男的就劈腿了？ 还真不是这个原因。其实一听说公司要搬，那个女士就毅然决定辞职了。当时她明明已经当上了车间管理主任，工资已经很可观了，可为了能经常见到丈夫，她还是辞了。只不过在离职之前，因为厂里赶工，她连续加班加了40天。也就是在那40天里，她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说她男人已经和厂里的女人勾搭上了。那个女士坚决不信，还把给她传话的老乡骂了一顿。 流言没有说错，对吧？ 是啊，那个女士拼命赶完工，拿到了最后一笔工资后，就立刻带着行李去了丈夫的公司。可她刚推开宿舍的大门，就看见她丈夫正搂着一个陌生女人窝在床上看电视。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拉着行李离开了现场。她跟我说，当时她的脑子真的没办法接受那个现实，那个曾经苦苦哀求自己和她结婚的男人，竟然只有40天没见就和别的女人搞在了一起。 所以后来他们就离婚了。 一开始她也想过妥协，毕竟家里还有个2岁多的孩子，所以她想着只要那个男人有几句道歉的话，她就会原谅他。为此她甚至还绝过食，连续4天都没吃一点东西。可即便这样，那个男人却一句道歉的话都没说过，甚至看都没看过她一眼。 她也终于死心了吧？ 是啊，她终于决定离婚了。可能也是因为琼瑶剧看多了吧，他当年对浪漫的爱情有多执着，如今对背叛和出轨恨得就有多深。在他眼里，爱情是纯洁的，是不能有一点瑕疵的，所以他最终还是放弃了那个男人，只收拾一点简单的行李就回了自己的老家。 孩子呢？ 孩子留在前夫家，因为她当时还没有找到新工作，没法自己养孩子。但是她没有一天不想孩子的。其实那年她才25岁，还是很年轻漂亮的。可即便在外人看来她还是那么有朝气，但是只有她自己知道，她的心已经是一滩死水了。 可毕竟还这么年轻，他就不想再重新开始一段感情吗？ 他当时完全没有这种想法。虽然那时候还是很多人在追他，有一个人的条件还特别好，完全可以给他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可是他没有答应，只是一门心思的拼命工作，赚钱，因为他想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后来争到了吗？ 争到了。为了那个孩子，他拼了5年。可前夫呢？真是鲜明对比，刚一离婚就立刻娶了他劈腿的那个对象，而且很快又生了一个孩子。而那位女士直到把孩子的抚养权争取到之后，才重新开始了新生活。可是她已经错过了最好的年华，也错过了一个最好的男人。 后来我问他，你现在还恨不恨你前夫？他说不恨了，因为憎恨别人并不开心。我又问他，当初那么多男人追你，你为什么不放弃女儿那个拖油瓶赶紧嫁人呢？ 这个问题其实也不用问吧，因为她是个母亲，对所有的母亲来说都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亲生孩子的吧。 你猜错了，他的回答不是这样的。 啊，那他怎么说？ 他说因为我的女儿长得太像孩子他爸了。 也就是说他还爱着那个男人？ 也许是吧，但那又是一种怎样的爱情呢？那个女士在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表情一直都很平和，她早就不再期盼这份感情能有回应了。她接受了一切结果，好像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这时候我突然又觉得时间其实并不算残忍，或者说她确实在残忍地改变着一切，但又有着能让人释然一切的力量。时间可以让一个人回忆那么惨痛的往事的时候，依然可以平和地微笑。 所以说起来，这个世界上最慈悲的也是时间吧。 是啊，虽然我仍然替那位女士不值，她真的不该爱上那样一个男人，因为那个男人不配。 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连当事人都放下了，你又何必那么计较呢？ 因为我今天刚刚采访完那个男人。 啊，他和你说什么了吗？难道和那位女士的说法不一样？ 不，他并不否认当年做的那些事儿，甚至说起那些风流往事，他竟然还是很得意的。知道我在做研究，他就跟我侃侃而谈了很多他对婚姻、对感情的心得。这么多年他不止结过两次婚，跟多少女人发生过关系他都不记得了。我后来问他，这辈子你最爱的女人是谁？我曾经很期待他说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可是他连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了一个女人的名字，而那个女人比我大不了几岁。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虽然我不认可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既然你采访的那位女士都不介意了，那你又何必？ 因为她是我爸。 啊， 那个女士是我妈。按说我一开始就该告诉你的，只不过我只是觉得如果我对一个陌生人都没法客观地讲述他们的故事，我的研究报告又该怎么理性地写下去呢？但是现在看起来，就算这么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我还是太感情用事了。你知道吗？当我爸回答完我那个问题之后，我就知道这辈子我和他的父女情分算是彻底断了。如果我妈知道自己从来都没有被她最爱的男人爱过，她该多难受。 你真的确定你的父亲从来没有爱过你妈妈吗？你真的确定如果你妈妈知道了，她会像你想的那么难过吗？ 难道不会吗？ 秦少棠，我先送你一杯鸡尾酒吧。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六成苦精酒和柠檬皮调成的，它的名字叫做往事。 往事？这么清淡的酒可以用来形容往事吗？ 你是想说往事如烟，要看淡一点吗？ 这杯酒看着是透明清淡的，不过你尝尝看。 好烈的口感， 足以体现往事的分量了吧。 你这杯酒还真是举重若轻啊。 你知道吗，你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一个作家写过的话，往事浓淡色如青，已清今年悲喜竟如镜，已经。 嗯，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往事或浓或淡，但色彩已经褪去了，要放轻来看。这么多年来的或悲或喜，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经像镜子一样一尘不染，在心里已经不会再起什么波澜。这应该就是你妈妈对待往事的看法吧。我之所以认为即便她知道了你父亲的答案也不会太难过，就是因为这一点。否则她跟你讲述那段往事的时候，表情也不会那么平和了，不是吗？ 就算你说的对，可我还是替她委屈，替她不值。 委屈和不值这种感受往往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替妈妈委屈是因为你爱她，而她不觉得委屈也是因为她对自己付出的爱不求回报。我并不懂伦理学，但我大概知道伦理学应该是研究道德问题的吧。 对，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会涉及到道德问题，那么人对自己的态度是否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道德问题呢？现实生活中美好与诬告是并存的，记住美好，无视诬告，心怀着爱继续努力生活，这才是我们对自己做的最道德的一件事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的少女时代没有爱，原作唐英杰，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周湘宁、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三岁。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在五号楼二班来。 好，开始吧。 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 大家好，我是陈光，刚才是我女儿的一段电话录音。 小星星， 工作了十多年，少了些青涩和冲动，多了些淡定和从容。生活当中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各种类型的都喜欢，喜欢电影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也特别容易投入。记得有一次看动画电影《飞屋环游》，一段几十秒钟讲述人生从少年到老年的片段，只有简单的配乐，没有对白，但是却让我感动得痛哭流涕。其实每个电影讲述的都是一个故事，而每个人也在用生活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我已经年过三十，现在我的故事越来越精彩了，你的呢？